披雨到处走，在那天七岁多开心，很少挂念与那天起舞在前后，欢与睡醉与点，盼与天一世言，但与点始终需要远走。问母亲怎会的，她温馨解释说着，每种东西有定时候。当飘到不可以送走，若飘去如何不舍，都要放手，即使有泪流，亦学习承受。小雨点，有一天轻抚你面，你那天开始牵我两手。十七岁那天多开心，很少挂念，说也许恋爱是时候。在雨中轻倚你肩，你说想天天见面，你说想天边。学习承受。